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新的一天开始喽，离实现梦想又近了一步。我是鹿晗。 峭壁，你或者用力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。

我是梵天下董事长莫天全，我代表梵天下全球24个国家658个城市的全体同仁，恭祝大家狗年大吉，在新的一年里安家置业事事如意，梵天下梵点康。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九仙网董事长郝鸿峰，新年伊始万象更新，我仅代表九仙网全体员工祝大家新春愉快，阖家幸福，财源滚滚，步步高升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细软集团董事长孔军民，2018的钟声已经敲响，我代表中细软集团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969 的听众朋友们新年新气象，新年有创新。 明星钟情969， 钟情969， 此刻我是主打， 我把我对着轻轻把你也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。 每天琐碎的凡事是不是让你想大声尖叫啊？我是任贤齐，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，陪你一起大声伺候啊。 小看我，别问我有几两重，风在动，雨在梦，我会站着像英雄，脚踏一阵风，肩上扛着一条龙，任你笑我做梦，就算难过也不痛，把伤心的碎片抱一抱带走，回家慢慢念好再来过，我会让你拍拍我的肩膀说，看不出来你还不错，就算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，擦掉了眼泪还是抬头要挺胸，面带笑容不气馁往前冲，我越挫越勇，我相信有一天到我的身边，看看一个没有走的我，这痛算什么，让你赶也赶不走，将来的每一天会是晴朗的天空，握住我拳头，要忍耐过每分钟，我知道在前方有人会等着我，希望我的努力能让你感动，我仍会默默地站在你背后，喜怒哀乐都会陪着你度过，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，就算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，擦掉了眼泪还是抬头要挺胸，往前冲，我越挫越勇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回到我的身边，看看一个没有走的我，在明天还是抬头要挺胸，面带笑容不气馁往前冲，我越挫越勇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回到我的

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。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 上面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 Penny 戴佩妮的《我们的故事》。我们的故事是戴佩妮写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歌，是在戴佩妮即将年过三十的时候写下来的一首民谣歌曲。歌词大概描写的就是小时候和妈妈一起经历过的美好的时光，也表达了一个人遇到挫折觉得迷茫无助的时候，总想要回到妈妈的怀抱寻找一丝温暖，得到妈妈的安慰，希望妈妈给予自己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，这样一种感情。一起来听这一首《我们的故事》。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，苦恼。